便亲自去了喇嘛。当他到了色固的大井那里，就问说，撒穆尔和达卫在哪里？有人答说，在喇嘛的纳约特。他就从那里起身往喇嘛纳约特去。那时天主的神也降到他身上，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出神说妙语，一直到了喇嘛纳约特，并且他还脱去衣服，也在撒穆尔面前出神说起妙语来，赤裸裸的一天一夜躺在地上。因此有句俗语说，不是撒乌尔也列在先知中吗？